从前忘了告别的变迁，像风筝断了线，乡愁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怀念，唱在歌里醉在酒里，越久 心，别放手。 谁覆盖着的星球，却还难免总会有。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 晚上七点了，别忘了大声的响，等待你回家的。